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三至五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明天白天晴有微风，最高气温零上一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一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百家讲坛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 如果患者在看中医时，中医大夫告诉你这个病会在哪一天哪一个时辰痊愈，你会相信吗？如果这个预言还真的实现了，你会感到惊奇吗？其实这种神奇的预言是有根据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道，如果外感风寒，即使不治疗，只要不发生合并症或并发症，一般七天就可以自行痊愈。如果七天不好，病程就会延至七的倍数，14天或者21天。这种规律被称为七日节律。现代科学也证实了，人体确实存在着生理病理的时间节律，但却始终找不到控制这个节律的因素是什么。而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探明了这个答案，这就是天人相应。天人相应是中医学的基本观点。那么这种观点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其中的科学道理又在哪里呢？它能够给我们现代人以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请继续关注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在千古中医故事中讲张仲景之天人相应。 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40年代，北京有一个医生看肠伤寒特别有名。那个时候北京肠伤寒流行。肠伤寒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伤寒杆菌感染以后导致的一种传染病。这个病的特点是第一个星期热度一天比一天升高，第一天也许是37度，第二天可能就是37度5，第三天成了38度了，第四天38度5，第五天可能是39度，第六天39度5，第七天成了40度了。这叫阶梯热，热度一天比一天高。这是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持续处于高热的状态，40度左右，甚至昼夜温差不超过0.5度，持续高热。那有的人呢，第三周结束的时候他就可能出现了肠出血、肠穿孔，就可能导致死亡。那个时候这个肠伤寒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好，得了这个病的病人，无论是病人也罢、家属也罢，对这个病都非常担心，因为他死亡率高啊，来找这个医生看。这个医生摸摸脉，问问病史，看看病情，就告诉他，你一天吃我一副药，你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忌口，只许喝煮的稀烂的粥，不许吃任何纤维素的东西，鸡鸭鱼肉蛋这些一概不许吃，只能吃一点小量的剁成碎末的咸菜末再喝粥。你要按照我这个方法去治疗， 你几月几号退烧？当时的人们都很吃惊啊，这个病弄不好是要死人的，这个大夫这样胸有成竹地告他几月几号退烧，那家属也罢，病人也罢，就盼着这一天到来。结果这一天或者前一天或者就是这一天或者差一两天，这个病人纷纷都好了。在这个医生的手下没有一个死亡病例。这个医生是谁呢？就是我们解放初期被誉为四大名医之一的汪峰春先生。大家说了，那汪老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准确地预测这个病人哪天好呢？他就是得益于张仲景的关于七日节律的这个认识。在《伤寒论》里，张仲景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太阳病头疼至七日以上而自愈者，以行其精气故也。通俗地说，一个感冒头疼发烧怕冷没有汗全身疼痛甚至有点轻度的咳嗽喘，如果你不没有去治疗，没有发生合并症和并发症，到第七天的时候他自己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这个病的自然病程结束了。您看张仲景不是对一个一般的病毒性感冒他几天可以好进行了预测吗？而且他还可以知道这个病要好的那一天是什么时辰好。张仲景说，太阳病愈解时从四肢位上。什么意思呢？说这样一个病到第七天要好的时候是哪个时间段能好呢？容易好呢？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就是中午前后这段时间，这正是汗出热退的最有利的时机。在张仲景的著作里，不仅谈到了外感病的七日节律，也谈到了外感病的十四日节律。如果十四天没有好，那可能就要二十一天好。那么大家说了，这是不是又有点神呢？ 节律就是有节奏的时间规律，例如患了感冒，即使不治疗七天也会自行痊愈，如果继发感染病程延长，痊愈之时或许是七天的倍数，要么是十四天，要么是二十一天，这就是七日节律。那么人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七日节律？张仲景所说的七日节律有科学道理吗？ 现代医学现代自然科学对这种病理的时间节律有没有研究啊？当然有。美国有一个教授叫哈尔贝克，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致力于人体的和动物体的生理的时间节律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说来简单，但是需要持之以恒。他就让参加研究的人留下他的尿，每次的尿，每天的尿，每个月的尿，每年的尿都留下来，测试他尿中激素的含量的分泌的变化有没有时间节律。结果发现一般的人尿中激素分泌的含量变化有昼夜节律，就是24小时一个变化周期，24小时一个变化周期，也有七日节律。这个哈尔贝克1982年到中国讲学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情，说当年参加测试的有个小伙子就把他的尿呢每次的每天的每年每月的每年的都留下来，就这个小伙子的尿配合他的试验就接近做了30年，就这个小伙子的尿留了整整两大冰库。这个冰库有多大我不知道了。他说我们从尿样中检测出了激素分泌的昼夜节律，检测出了激素分泌的七日节律。其实呢人的这个生活的节奏，人体的饮食，它能够干扰人体的内分泌。所以哈尔贝克教授在对这个参加试验的人有个要求，要求生活作息上要不要熬夜，11点左右要上床睡觉，要求在饮食上不要吃过多的有污染的食物。参加这个试验的这个小伙子严格遵照哈尔贝克教授这个试验合同里的这个要求，所以他的尿样一直测试了接近30年。结果接近30年的时候，有一天哈尔贝克教授又在测试他的尿样，又发现他保持了接近30年的七日节律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就把这个小伙子找来，其实哪是小伙子呀，都50岁了，老伙子。 教授就问他，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你最近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你保持了接近30年的尿中激素分泌的含量的7日节律最近消失了。这个50岁的男子脸一下子红了，他说，教授真对不起您，因为我按照您的合同的要求每天要早一些睡觉，所以我的前几任女朋友都认为我不能够陪她过夜生活，所以都纷纷离我而去。最近我又交了个新的女朋友，她才30多岁，结果她认为我的性机能低下，我没有好意思征求您的意见，我就用了一片雄性激素放在肛门里慢慢释放。美国有这种药，它是提高男性性机能的。正是用上这片雄性激素没有多久，这个人保持了接近30年的尿样中的那激素的分泌的7日节律紊乱了，消失了。当他讲完他的试验以后，我就站起来了，我说，请问教授，您认为控制生物体的内分泌活动的昼夜节律和7日节律的因素是什么，或者说机制是什么？哈尔贝克教授站起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我们发现不仅人体的内分泌活动存在着昼夜节律和7日节律，动物体内的内分泌活动也存在着昼夜节律和7日节律。于是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我没有在人体内和动物体内找到生物钟所存在的位置，我不知道控制人体和生物体内分泌活动的昼夜节律和7日节律的因素是什么。 为了探寻人体内生物节律的秘密，美国的科学家们做了很多动物实验，他们把动物体内控制内分泌的器官分别摘除，发现动物体内的生物节律仍然存在，这使美国的科学家们非常困惑，到底是什么在控制着生命体内的生物节律呢？其实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探明了这个秘密，答案是什么呢？ 我接着就告诉他，中国在1800年前有一个人叫张仲景，他写过《伤寒杂病论》，在《伤寒杂病论》里提出了疾病的昼夜节律、7日节律。在更早的时候，在2100年前甚至2500年前的时候，中国有一本书叫《黄帝内经》。在《黄帝内经》提出了人体生理和病理的昼夜节律、月节律、四季节律、年节律，甚至更长的60年的节律。哈尔贝克教授一听，他有点困惑，他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试验，也就是发现了7日节律和昼夜节律，这个中国医学这么早就提出了生理病理的这么多节律。他就问我说，你认为控制生物体的这些时间节律的机制和因素是什么？我说，非常简单，天人相应。那个英语翻译啊，可能没有翻译过中医，他用了大概有5分钟的这个话，这个教授晃晃脑袋伸伸胳膊表示没有听懂。我们所说的天人相应的观点实际上是来自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说，人与天地相参也，参照的参，与日月相应也。中医讲天人合一，实际上我在中医的经典里，无论是《黄帝内经》还是《伤寒论》，都没有找到天人合一这样的话。那么在什么著作里找到呢？在哲学的著作里，在儒家的著作里头，这个战国时期的子思，后来的孟子，一直到东汉的大儒董仲舒，他们都讲的天道和人道的合一，讲的自然和社会的和谐。所以那是社会学家，那是哲学家讲的天人合一。在中医学的经典里头，不用天人合一这样的话，他讲的是天人相应，天人，天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相感应、相适应、相顺应啊，相感应、相适应、相顺应。于是呢，在中医学里头就有了这样的比喻，天有阴阳，人有脏腑，天有四季， 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地有江河，人有经络。 天人相应是古代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古人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的父母，大自然中有什么，人的身体里就有什么。所以大自然日月星辰的运动节律，也就是人体和生物体内生理病理时间节律的根源。那么人体内生理病理的时间节律真的是由大自然所控制的吗？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大家想一想，我们人体的生理活动为什么有昼夜节律啊？你像有些病上午轻下午重，到了晚上更重，第二天早晨又轻了。我曾经遇到一个帕金森氏综合症的病人，他特别有时间节律，每天到了晚上6点钟开始到9点钟，他说这段时间是我的魔鬼时间，那他的症状就加重了，浑身颤抖啊，筷吃饭筷子都拿不住。还有精神抑郁症的病人，常常是晨重夜轻，早晨一醒那心情郁闷，全身酸懒疼痛，哎呀，我怎么又回到这苦难的世界，心里的痛苦和生理的痛苦啊，和身体的痛苦，那真是痛苦难耐。一到傍晚太阳一落山，哎，全身轻松了，心情好一点了，甚至下地能给孩子做饭了。有些病人发烧上午轻，到了下午发烧就高了，这就是昼夜节律。其实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心率，我们的内分泌活动，我们胃肠的蠕动，我们的消化机能都有一个昼夜节律。很多人都是早晨起来排大便，这不就是你消化系统的昼夜节律的表现吗？那你在人体内找控制昼夜节律的生物钟吗？不用。我们人体为什么有昼夜节律呢？不就是我们大地母亲自转一周的结果吗？女性的卵巢活动为什么会有月节律呢？一个月来一次月经，一个月有一次排卵，这是因为月球绕地球一周给人打上的烙印。月球绕地球一周，一个恒星月和一个朔放月，它的平均天数是28天多一点点，所以一个月是28天。那女性的月经有的比28天少，那可能是25天，有的呢可能比28天多，那可能是35天，在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她是练健美的，每次见了我把胳膊一伸，好叔叔你看我的肉，硬邦邦瓷钉钉啊，一身疙瘩肉。后来她结婚了，生了小孩了，生了孩子的第二天，她从医院给我打来电话说，好叔叔你快来救我呀。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的肉都没了，把我吓坏了。我听了这个话，我心里也嘀咕啊，肉怎么能没了呢？我就到产院去了，一到产院他看见我他就哭，叔叔我是练健美的，我结果现在我的肉摸不到了，没了。他伸出胳膊来过去一绷劲儿，这肉都有，他现在怎么绷劲儿都是软的，我一摸松松的什么都没有。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就安慰他，我说这生小孩的过程中，哎，消耗了很多的力气，消耗了很多的气血。他说那好叔叔什么时候能好啊？我说咱不是坐月子吗？满月了就好了。其实我当时心里并没有数啊，真是满月了，他的肉能回来吗？第29天的早晨，电话铃当一响，我一见是他，他高兴的说：“好叔叔，我的肉回来了。”真是28天过第29天，为什么要坐月子？为什么坐月的时候告诉这个妇女不要太劳累？因为她那个时候肌肉太松弛了。中医讲脉象，春天的脉以弦为主，夏天的脉以红为主，秋天的脉是毛浮的，冬天的脉是沉实的。也就是说从脉象上来看，它有四季的变化，有四季的不同，这叫四季节律。那么我们把四季节律叠加起来，它不就是年节律吗？为什么有年节律呢？那不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周给我们人类打上的烙印吗？所以地球上的生物体的生理活动，人的病理变化，之所以有昼夜节律、月节律、四季节律、年节律，这就是我们这个生态环境，这个地球上以及和地球相关的日月星辰运动周期有关。大家说了，你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解释七日节律的因素啊。 天人相应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时间节律是由大自然控制产生的。但是昼夜节律是24小时，月节律是28天，四季节律是1年，为什么人生病的节律却是7天呢？这个7日节律是怎么产生的？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7日节律是月节律的1/4，因为黑月的时候和满月的时候，月相对地面上江河湖海水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上弦月就是初七，下弦月就是阴历23，月相对地面上江河湖海水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一个月呢，江河湖海水的涨潮就出现了4个周期啊，这出现了大小消长的进退的4个周期，这样就把一个月28天多一点点分成了4份，一份正好是7天。其实呢，7日节律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受精的鸡蛋放到暖箱里多少天能孵出小鸡啊？21天啊，3个7天啊。有一次我问我太太，我说那个猫的怀孕时间是多长啊？我太太说，都说猫三狗四，是不是3个月啊？我说不确切。我为什么说猫呢？正好我们那个时候住在1楼，我们阳台上老有个猫跑来它就不走，我太太就喂些食。那跑来不走是个野猫，那我们就收养吧。我说你把这只猫啊，让从给它放进来，咱们就养着它，看看是公猫是母猫。要是母猫的话，等它怀孕了，咱们看看它到底怀多长时间能生小猫。啊，这只猫很漂亮的一只波斯猫啊，一个眼睛黄，一个眼睛蓝。我们后来找了个公猫给它配种，配种完了我们发现，不多不少，63天多少个七天，7、9、63天，小猫生出来了。生出来之后我们都特别高兴啊，那小猫特别好玩，特别好看。我太太问我，哎呀，怎么让老猫的奶水多一点呀？我说你生完孩子的时候我不是给你炖鸡汤喝了吗？你也给老猫炖鸡汤喝吧。他真的实在啊，从市场买了那么一大包鸡，他炖完汤以后他给猫喝，结果他告诉我这个猫不喝汤。哎，我说他吃肉吗？他一试他吃肉，我说吃肉就给他吃肉吧。结果从此以后我们的老猫天天吃鸡肉，奶水是不少。没想到到第21天早晨，老猫出去玩去了，上午没回来，下午没回来，晚上还没回来，把5只小猫饿得哇哇叫。我太太说这可怎么办？我说老猫不回来，那咱们就用牛奶喂小猫吧，就拿那个眼药瓶把眼药水挤出来吸上牛奶喂小猫，5只小猫我帮他一块喂。到了深夜了，老猫还不回来。我太太说夜不归宿这不大对头啊，他怎么没有责任感呢？他自己的孩子都在家啊。我说这个恐怕不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肯定是我们这些日子里连续给他吃这个鸡肉，所以猫持续吃这个肉的话他就提前发情了。直到第3天的早晨他回来了，拖着疲惫的身体，一脸憔悴，躺在窝里动都没劲儿动了。我给我太太说不能喂这个鸡肉了啊，赶紧改成以前我们给他吃的猫粮和正常饮食啊。这个猫呢就在家里老老实实的喂小猫，喂了2个月，那小猫一个一个都非常漂亮了。我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我们人为的能够干扰这个猫的正常的生理节律。后来我就问我太太，鸡蛋孵小鸡儿是21天，猫怀孕是7、9、63天，兔子我知道，我小时候养过兔子，它怀孕多长时间啊？4、7、28天。我说那个老虎怀孕时间多长啊？他说你想让我养老虎啊？我说那是不行的，我说咱给动物园打个电话，动物园告诉我105天，15个7天。人怀孕多长时间啊？40个7天。你看都是以7日为节律的，所以7日节律是普遍存在的。7日节律是月节律的1/4，所以我们刚才从人体生理病理的昼夜节律、7日节律、月节律、四季节律和年节律的角度来谈，人和自然界的日月星辰的运动的周期是密切相关的。 无论是7日节律还是月节律、年节律，都说明人类和大自然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大自然的时间节律控制着人体内生理和病理的时间节律。 这就构成了天人相应观点的形成。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证明天人相应的观点呢？ 现代自然科学家认为，构成宇宙的有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是什么呢？是物质，是能量，是信息。我们刚才呢，以人体的生理病理的时间节律，谈到了我们人体生理病理的信息周期活动和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和我们这个大自然是密切相关的，和日月星辰的运动在信息上是同步的。那从我们物质构成的角度来说，我们和大自然是什么关系啊？我们人体是由各种元素构成的，氧有多少，氢有多少，碳有多少，氮有多少，构成我们人体的各种元素都来自于我们地球的地壳，甚至我们血液中的各种电解质的含量比例都和大海海水中各种电解质的含量比例是一致的。历史书上记载，晋人齿黄，说这个山西人牙齿发黄。以前有人说山西盛产大枣，大枣是偏红偏黄的，吃的多了把牙就染黄了。实际上现代研究不是那么回事，那是氟斑牙，过量的氟沉积在牙齿上导致的牙齿发黄。所以就要去研究了，是氟斑牙的这个地方的发病率高啊，那是水里头氟高呢，还是土里头氟高啊？结果检测了水，检测了土，氟的含量都不高，甚至还低。那这是怎么回事？人体过高的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最后发现，这些地方都取暖也罢，做饭也罢，都燃烧一种烟煤。这个烟煤在燃烧的时候释放出大量的氟。山西有很多地方冬季很冷，冬季这些孩子们都在屋子里不出门，在屋子里就用这种烟煤来取暖，所以房间里的空气中被氟给污染了，所以孩子从小时候吸大量的这种空气就导致了氟斑牙。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就改善了取暖的和做饭的方法，也改变了燃料，现在也用蜂窝煤啊，甚至也用电啊，甚至在这个炉灶呢也都进行改变，也用暖气，然后氟斑牙的发病率明显下降。《黄帝内经》怎么说的呢？说人生于地，玄命于天，天地和气，命之曰人。说人生于地，人是地面上所化生的，玄命于天，但是人生命的构成和整个宇宙和整个大自然密切相关。天地和气，命之曰人。说天气和地气结合起来，说这就是人。人是天气和地气相结合的结果。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 你对我来说那么那么重要，你给我的好即使再多我还想要，我对你来说难道真不重要，我对你的好怎么能轻易忘掉。 达尔文，聪明的老人家。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 我们共同努力。 听惯 唱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秀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西北风3至5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有微风，最高气温-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路况信息。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百家讲坛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 张仲景的个体化治疗方法，就是现在医学界所说的辨证论治。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结合自己多年行医和教学实践，形象讲述千古名医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和杰出成就，充分展现中国传统中医的无穷魅力。那么张仲景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有时候同样的病症要用不同的药方，而有的时候不同的病症却会用相同的方法呢？请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讲述千古中医故事之张仲景流芳百世。 我刚毕业的时候，真不好意思，没有更多的临床经验，我自己看病看了3个月，没有一个病人说，大夫，吃了你的药真痛快，吃了你的药我什么什么病好了。我觉得我这么下去不行啊，提高不了疗效。我就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院长，我能不能现在我自己不看病，我去跟我们的老师们老前辈们去抄抄方，跟着老大夫学习。一天来了个小伙子传，这个小伙子从五一节开始喘，到了11的时候他自然就不喘了，天越热他越喘。从五一到11这段时间经常急性发作，用什么药都不能说让他一点儿不喘，喘了3年了。我这个老师就问他，你这个病怎么得的，说嗨别提了，这个3年前因为过五一节有个大的活动，那天我是走得又热又累又渴又饿，所以我觉得我年轻啊，就喝了一肚子凉水，又吃了一肚子冷的干粮，结果这个活动没有结束，我就开始胸闷，就开始喘。从那以后，只要天一热我就喘。我们老师想了很长时间，给他开了2个药。第一个药焦山栀，就是栀子，15克；第二个药淡豆豉，就是豆豉，啊，15克。把这个方子给这个小伙子了，这个小伙子拿到这个方子说：“老大夫，我在您的医院已经看了3年病了，别的大夫都把这个方子写满了，您就给我写2个药能行吗？”我们这位老师他临床特别棒，可是他说话北方人听不懂，所以他很少说话，也基本不讲课。我们老师说试试吧，试试吧，就让他去试试。所以他不把话说满，他绝对不说我包你好。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把方子拿走了。过了1个多小时，小伙子又回来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装这个药没有塑料袋， 就是拿纸包上药之后拿那个纸绳系上，他拿这个两个手指头提着一串药，七包药，一包就这么小，就这么滴溜着，说老大夫啊，我找您看病不容易啊，您给我七包这像小茶一样的东西能治我的病吗？人家别的大夫都是那么大包的药，七大包，我都能拿大书包提呀。小伙子无可奈何走了。一个星期之后，小伙子回来了，我就问他，小伙子怎么样？小伙子跟我说不怎么样，该喘还喘。我说那再让老师看看。老师看完了之后还是开的这两个药，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小伙子，老大夫，我上次吃了您这七包药没感觉，该喘还是喘，你能不能给我换换方啊？我们老师还是三个字，四字波，四字波。第三次又来了，我说怎么样啊？说你给老师说说，给我换个方，还是喘。我们老师还是这两个药，从此小伙子就不再来了。我心想这老师也够顽固的，这两个药不治喘呢，而且小伙子就是三次了，都说没有特别明显的疗效，他为什么还开这个方呢？从此我就没再见到这个小伙子。 为什么老师只给病人开这么简单的药方？为什么病人一直说没有疗效，而老大夫却不肯换药呢？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一年以后，我在我们医院的楼道走，哎，突然看见这小伙子在排前面，这个腿一瘸一瘸的走路。哎，我说小伙子你怎么样？你喘怎么样？因为我一直记着这小伙子，他回头看见是我，他说我喘好了。我说谁给你治好的？哎，他说你怎么还问我呀？不就是那个老大夫，你还跟着抄方，你在旁边。我说你不是看了三回，你说没有效果吗？你怎么后来不来了呢？他说开始是没有效果，后来我发现就他吃他这两味药，逐渐我这胸口原来闷得厉害，烦得厉害，不烦了，不闷了，以后呢即使发作呢也发作的轻了，可以不用西药临时止喘了。就是那年夏天，我就这两个药吃了两个月，我的喘就好了。今年夏天已经过去了，没再犯。我说那你后来为什么不再来看了呢？他说我还用去看吗？这两个药我会了，焦山栀15克，淡豆豉15克，我拿一个纸写上我们村就有药店，还是通县的农民了，我到那一买，所以我就喘好了。后来我们村的人都知道就这两个药治好了我的喘，他们都以为这是特别好的方子，都抄，他们都喝。我说他们好了吗？他们没有一个好。这说明这个方子适合这个小伙子。所以有人说了，你这个中医这个东西你不能大样本群体的去用啊，这些更多的人有效才算有效。其实中医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个小伙子很特殊，他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身体内部发生了变化才出现了过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用清肺热的方法来治疗。回家以后我觉得这个病例特别的有意思，因为老师抓住了这个发病的这个道理。因为他是又热又渴又累的时候喝了凉水，吃了大量的冷的东西，把这个热就郁在胸部了，所以老师用清宣郁热的方法，哎，就达到了疗效。回到家里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父亲和我哥哥都是中医大夫，我就给他们讲这两个病例。我父亲和我哥哥说，哎呀，这真是出奇制胜啊，以后咱们也要遇到类似的这种病人的话，咱们也用用这个方子。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病，所以中医就要具体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辨证论治。 老大夫用一个简单的药方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但这个药方对于其他看似同一类型的病人却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故事让郝万山记忆犹新，也再次让他对一代名医张仲景无限敬仰，因为开创个体化治疗方法正是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我们北京的夏天非常热，有一年夏天北京很热，我一个中学的下一班的同学在外地一个避暑圣地在那做行政领导，他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他说北京要热的话你来咱们这儿避暑吧。那我当然就去了。到那儿之后他说，哎呀，我舅舅这个腿疼啊，疼了十多年了，一直拄着拐杖走不了路，你能不能给他看看啊？好，他舅舅来了，真是拄着个拐杖。我说你是关节疼吗？有没有红肿？他说我关节不疼， 关节也没有红肿变形，不是风湿，不是类风湿，也不是痛风。我说那您到底是怎么疼啊？他说我这腿抽筋，一受凉就抽筋儿，一活动就抽筋儿。你比如一活动，一走路，一负重，哎，这腿就抽筋儿，抽筋儿疼得我走不了路，一夜也抽筋儿，睡到半夜就抽醒了。我说那补点钙呀、啊。他说钙片我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就是不管用。于是我就想到了，一受凉他腿就抽筋儿，这不是有寒吗？中医有驱寒的助阳的药啊，那么一活动他就抽筋儿，他的皮肤很干燥，皮肤又瘙痒，这不是阴血不足吗？咱用点养血的药，松解肌肉痉挛的药，正好《伤寒论》张仲景有个方子叫芍药甘草附子汤，这个附子和甘草相配呢是助阳的，芍药和甘草相配呢是养阴血松解这个经脉拘挛的，这个芍药甘草相配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后来的医生就把芍药甘草相配就叫做什么方子呢？叫做去胀汤。我说这医生也真能吹哈、啊，就这么两个药，你把它叫做去胀汤，那有没有这么灵啊？中医有个药叫木瓜，实际上木瓜也是食品了。中医的很多药就是药食通源，它既是药又是食品。那个木瓜也是松解肌肉痉挛的，我要加进去。还有个药叫生筋草。你听这个名字就不是松解肌肉的吗？也加进去了。这个老先生长期的不能啊干活，走路不便，腿疼，扶个拐杖，心情也郁闷，常常有胸闷，我就加一个宽胸的理气的药叫苏梗，就开了这么一个小方。我心想很难取得疗效，他这么长时间拄拐杖都拄了啊十多年了，怎么能有效呢？反正你让我开方我就开了方吧，我就开了三副。我说老先生，你要吃的有效又没有什么副作用，你就多吃几副，要没效呢你就另请高明。 无意中碰到一个病人，郝万山教授又想起了张仲景的《伤寒论》，一个1800多年前的药方，对于一个拄了十几年拐杖的病人能够有效吗？ 过了两三年以后我又到了这个地方，这都是很早以前了，那个地方还比较落后。那个自来水呢，它不是接到每个人家里，就像我们老北京一样，自来水管子不是接到家里，是在街道上，然后人们呢挑着桶去接这个水。一个老先生过来了，一看见我把水桶放下去就给我打招呼，郝医生你来了。我姓郝啊，所以不要有人说你怎么自称自己是郝大夫郝医生啊，因为我是姓郝啊，所以我没有自称我自己是好坏的好的那个大夫。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谁谁的舅舅啊，他说我那个同学的小名，那个同学已经是县长了哈、啊。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几年前你给我看病，我腿疼，我扶了十几年的拐杖，哎，吃了你的药就好了。你看我现在居然能挑水了。我说我给你开的什么药啊？因为看完方我不觉得它会有多大的疗效，我就忘了呀。我真想看看有这么好疗效的方子，我到底开的什么方？我就跟着他，他挑着水，我就跟着他到他家里去了。他就拿出一张纸来。这个纸后面贴了好几层纸，拿浆糊贴着，厚厚的成了一个纸板了。上面真是我拿钢笔写的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泡附子啊、芍药甘草、木瓜、生筋草还有苏梗，当然还有个药川牛膝，是引药下行的。他说我就吃你这个方子吃了60多副，从此我的腿就不再抽筋了。你看我现在不但可以走路，而且可以挑水了。我说你为什么把这个方子呼这么厚啊？他说我们这的人都知道我拄了十几年的拐杖，都知道吃完这个方子之后呢我的腿好了，所以所有的腿疼的病人呢都来求我这个方子，我就都给他们看，看的人多了这个方子就柔烂了，所以我就贴了一层又一层。我说他们吃了有效吗？他说大多数没效。你想想他能有效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这个方子本来不是治这个病的，它治阳虚经脉失温，他这阴血不足经脉失养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当听说别人用某个方子治好了某个病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方子拿来直接自己吃，它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这就是说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他所开这个方子是针对他个人的，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 这段经历让郝万山教授再次感受到了张仲景的伟大和古药方的神奇，也让他对于张仲景在1800多年前创立的个体化治疗方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张仲景创立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那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我们今天的中医界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辨证论治。这个证是什么意思？这个证是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比方说他讲我肚子疼，他讲我咳嗽，这就是症状。体征，比方说医生摁摁他的肚子，哎呦一摁就疼，抬起手来也疼，一摸肚子非常硬，这就叫体征。医生通过收集病人的症状、体征、舌苔、脉象，然后用中医的理论进行分析。分析什么呢？这个病变部位在哪儿？是在脏呢？是在腑？是在哪个脏？然后是在哪个部位？分析它的病位，然后再分析它的性质，是寒症呢还是热症？再分析它正气和邪气之间的关系。正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这个人的生理活动能力。你比方说人家有的小伙子啊，吃饭多，消化的好，说明他的消化系统的机能好，这就是正气活动能力，他消化系统的正气壮盛。有的人呢吃一点点就消化不了，说明他消化机能的正气比较薄弱，所以这就是正气不足。很多人都得了，哎，同样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这个小伙子，人家不得流感，那么这是抗病能力强。还有得病以后的恢复能力，都得感冒了，人家喝点姜汤水，出一身汗，一宿就好了。可是有的人七天不好，拖到14天。那好得快的这个人，说明正气他就强盛；好得慢的这个人，说明正气他就薄弱。所以正气是我们人的生理活动能力、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我们要保存了正气的壮盛，我们就少得病，得病也好得快。邪气是什么呢？所有的致病因素，导致疾病的，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因素，都可以叫邪气。所以中医在分析这些过程中，用中医的理论来分析分析他得病以后正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后得出个结论。这个结论包括了病变部位，包括了病变性质，包括了正邪关系，然后针对这种情况再去治疗。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临床表现，他通过分析以后，在治疗上就用不同的方子。我们今天的人把它叫做同病异治，张仲景辨证论治的给后来医生的另外一个启示，叫做异病同治。不同的病却可以用同一种方法，甚至可以用同一个方子来治疗。这个张仲景他当时写的书呢叫《伤寒杂病论》，伤寒就是指的外感病，在古代这个分科呢比较粗，他就把这病分了两大类。一类是外来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这些致病因素，包括一些传染性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病，它都叫伤寒。那么除了这类的病之外，剩下的你像七情六欲所导致呀，饮食不调所导致的呀，它都叫杂病。所以那个时候分得很简单。而张仲景呢，他这个外感病也治，就是伤寒病也治，杂病也治，所以他所写的书叫《伤寒杂病论》。 《伤寒论》上记载，面对两个不同的病人，面对心烦和腹痛两种不同的病，张仲景居然用同一个药方小建中汤，并且都疗效显著。那么书上的记载是真实的吗？这种异病同治的方法真能行得通吗？郝万山教授的亲身经历能否为我们揭开谜底呢？ 有一次我在门诊，一个人呢，他是得的结肠癌，做了手术，这是现代的首选的治疗方法。手术之后呢，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发现他腹腔的淋巴结转移的很多，因此又加了放疗。这一放疗就引起了放射性肠炎，肚子疼，越到晚上越疼，疼他睡不着觉，打止痛针，吃止痛药，找大夫看，大夫说这就是放射性肠炎，疼上半年就好了。他说老天爷，我疼上半年我可忍受不了，那找中医大夫看看吧。他从网上查到了我的名字，他就从外地跑到来找我。我从辨证的角度来看，这个人血素又偏低，整个人又比较瘦弱，他是癌症的身体啊，这不是气血两虚，腹部经脉失养吗？舌上又有瘀斑，手术以后很多人舌上有瘀斑，这有淤血的表现啊。所以我就用张仲景治疗肚子疼的这个小建中汤，加了活血化瘀的药给他吃，吃了2周以后，他的疼痛明显减轻，后来又吃了1周。基本不疼了，他非常非常高兴。这个人隔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手术之后到现在大概有4年多了，隔一段时间就来北京来找我适当的调理调理。 那个放射性肠炎张仲景肯定没有遇到过，那个时候没有放射疗法呀。可是我们今天用张仲景的小建中汤，用它用这个方子的道理，气血不足，肚子的经脉失养，出现了腹部经脉的拘急痉挛，用这个道理我们用小建中汤就有疗效。当然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要适当加减。有一次一个大学生啊，大一的学生，妈妈带他来看病，往那个病人坐那位置上一坐，这个孩子面带愁容，情绪低落，精神抑郁，人非常消瘦，不说话。他妈妈说，我这个孩子原来很活泼，从上大学以后就像变了个人，也不吃饭也不睡觉，逐渐消瘦。我说你月经怎么样？他妈妈说月经正常。这个孩子就瞪了他妈妈一眼，然后就跟我说，大夫能让我妈妈出去一趟吗？我就给他妈妈说，孩子既然有这个要求，你是不是做一个回避？所以妈妈就出去了。这个孩子说，我有很多事情不敢给妈妈说，实际上我已经闭经五个月了。我说你是不是吃减肥药了？他说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吃减肥药呢？他说我们班一个男生说我是囊囊踹，囊囊踹就是说他太胖了，所以我的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所以我就减肥，我又控制饮食。说没想到我原来的体重是120斤，当减到80斤的时候，我月经没有了，现在已经5个月了，可是我不敢跟我妈说。当月经没有了之后，我发现我注意力不能集中，学习能力下降，虽然坐在课堂里老师讲课我听不懂，就看见老师在那嘴动，老师说的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然后我就高兴不起来，经常自个儿哭，也不敢给妈妈说，所以我妈让妈妈出去。我说孩子，人的体重不能减得太低，你正在发育和学习阶段，你说月经是怎么回事啊？是五脏六腑经过代谢以后，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宫，月事才能以时下。你现在摄入能量这么少，五脏六腑的基本代谢的能量都不够用了，哪还有剩余的气血下注包宫啊？所以你就闭经了。我说我告诉你，这样的闭经如果不及时纠正，超过3年以上的话，你这卵巢的破坏恐怕是终身的，你一辈子不能怀孕。我说这是第一天没写。我说后来就听不懂课了，注意力不容易集中了。他说是。我说我告诉你，我们大脑的活动需要消耗人体20%的能量，你现在摄入的能量都不够五脏六腑维持基本生命活动的，哪里有剩余的能量来充养你大脑啊？你看那个围棋大师聂卫平下围棋的过程中都要吸氧，为什么？脑子缺氧啊。所以你想学习好，你想能够集中精力，没有充足的能量怎么行啊？他说那他说我囊囊踹。我说你以为骨感就好吗？骨感就漂亮吗？瘦到三围都没有了，还有男生喜欢你吗？所以我在给他做工作，他就属于什么气血两虚，精神失养，因此他导致了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精神抑郁，兴趣减少，喜静懒动，睡眠失调，这是属于减肥后精神抑郁症。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中年妇女40来岁了啊，千万别减肥，我们没有更多的肥胖的，你们没见过西方那个胖子啊，往那一坐，汽车都坐的弹簧就被他压断了，那个他有一点减肥的需要，一般的人不要去减。40多岁的人减肥过度，更年期早日到来，青春发育期减肥过度引发闭经，引发减肥后精神抑郁症，调整起来很困难。这个孩子我连着给他妈妈做工作，再给他做工作，前前后后调整了1年，总算正常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毕业了，也能够正常工作了。所以谈起当年的这个过程，他自己回想起来啊，他也不回避，他说简直一场噩梦。这就是我们用张仲景的所提供的方法，所提供的思路来治疗现代的病。 郝万山教授以自己多年的行医实践，反复验证了个体化治疗方法的科学与神奇，而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古老智慧至今依然造福人类。医生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成就了中医的独特魅力，也成为医学界的丰碑。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加油站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的支持。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